Hi, we're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I'm John. 这样，今天我们高中级课程有两个非常生气的人。 Right, people are angry. In this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hey're angry about 王经理。王经理，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让人生气、让人讨厌的经理。 那为什么？ 我们听听对话就知道了。 好的。 王经理今天叫你去干嘛？ 别提了，把我臭骂一顿，说我上班时间成天挂在 MSN、QQ 上，他自己不也是？否则怎么知道我在上面？ 这个马屁精，看见这两天总公司有人来，就成天找我们麻烦。 就是，平时自己每天准时到，这两天恨不得天不亮就来，真会演戏。 两面派，听说他还经常打小报告呢。连公司里谁谈恋爱他都要向老板汇报，真是小人。 他只会搞这一套，别的什么本事也没有，都是靠这个一路爬上去的。 还有剥削我们，一个星期不叫我们加班就浑身不舒服，而且连晚饭交通都不补贴。 晚饭现在有补贴了，5块钱，真是笑掉大牙。5块叫我们喝西北风啊。 就是，他怎么做得出来？你看公司员工哪一个不恨他？老板真是瞎眼了，叫这种人做经理，他有什么管理才能？ 哎呦，老板最喜欢他这种人，叫员工卖命，帮公司省钱，完全就是一个太监。 你也这么觉得啊？我们背地里都叫他王公公。 像的，像的。 我告诉你他有多可恶，那天跟我说，小刘，你最近加班很忙，找你开会都没时间，你周末到公司来我们开个会。我当时简直想把他的头扭下来。 你去了？ 不去怎么办？他的眼神明显在说，你不来有的是人要来。 哎，我们怎么会碰到这种变态的经理？ 还好他只是我们的经理，你想做他的老婆孩子不倒霉死了。 这像你的经理吗？不像我的经理，因为这样是我的经理。好，那为什么他们那么生气呢？因为王经理把其中一个人臭骂一顿，臭骂一顿。 那臭骂和一般的骂不一样是吗？ 对，这个臭骂是非常严重、非常厉害的骂。 但不一定很臭是吧？ 基本上不臭。 好。 也可以臭啊，不说了。 口臭对吧？ 臭骂一顿。 那一顿就是一个量词是吗？ 量词，对的。 这个动作的量词。 没错，就是骂了你一次。那如果好几次都臭骂，臭骂几顿。 嗯。 啊。那为什么要骂他呢？因为他上班时间成天挂在 MSN QQ 上。挂在什么什么上。 那挂在 hanging on? 对，那这里是挂在网络上啊。其实这个动词就是形容你成天待在网络上。 那整天 you're just on. 对。 MSN, you're on QQ. 没错。 那能不能说挂在 Facebook 上什么的？ 也可以。 啊 ,OK。 嗯，就是你在这个上面就是挂在什么什么上啊。那么王经理还有让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马屁精。马屁精。 马屁精。 对，我们都知道拍马屁。 对 to, like, to flatter someone, to kiss up to someone. 对，那如果你很会拍马屁，那你就是一个马屁精。 这个精是不是什么 fairy 的意思？ 对，是一个精灵。就是已经超出人，超出 mortal 的这种能力了，已经像一个精灵拍马屁拍得那么好。 哇、wow. 这个叫马屁精啊，好，非常厉害。 Brown nosing fairy。 对。那他怎么拍马屁呢？就是总公司有人来嘛，所以他天天要来公司很早，让别人看，恨不得天不亮就来，恨不得天不亮就来。 这里有点复杂。 对， 我先问一下，这个恨不得是什么意思？ 恨不得就是，哎呀，我非常非常想这样做，但是我又没有这么做。 那 literally it means hate not getting。 嗯， 恨不得 right？ 对， 但是这个重点是你非常非常想。 So he hates not getting to work before the sun is up. 对。But he really, really wants to. 但是他非常非常想天不亮就来。 那就是说he'd get here even earlier if he could. 没错，就这个意思。 Okay. 恨不得天不亮就来。那么他对于总公司的人和自己的下属，自己的 staff, 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做法。所以这种人叫做两面派。两面派。 派。 哎，这听起来好像一种 苹果派是吗？ 对，一面是苹果派，一面是南瓜派，两面派， 好吃啊。 对， 不是这样吗？ 不是的，这里的派呢是形容一种做派，一种做事的风格 style。 OK， 那两面就是 two-faced。 对 ，so he's a two-faced style。 对 ，person， 两面派啊。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享受的人，你可以说我是享受派 啊， 然后我是很性感的，那我就是性感派。 是吗？ 不是，这是一个 example， 你可以这样来用。 哇， 啊， 你很会自夸啊。 不是，是举例子嘛。好 好好好。 那王经理呢还经常打小报告。打小报告， 那报告是 report。 没错，打小报告就是你像比你高位置高的人说其他人的一些， 那要么是老板，要么是老师，要么是 或者爸爸妈妈， 啊， 家长也可以， okay. 啊。 Being a title tale 就是 打小报告， 嗯， 打小报告。那这种人呢，我们通常挺看不起他们的，觉得他们是小人，对吧？ 那大人是 adult， 小人是 这里的小人呢，是说一个做事比较不诚实。 It's like low person. 对对对，比较不光明的人，这个叫。 So only in Shanghainese does 小人 mean child. 小孩，对。但是小人的意思是做事不光明的，对吧？ You use despicable methods. 对，小人。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用法，叫搞这一套。说王经理呢，别的不会，只会搞这一套。他只会用这种方法。 那一套就是 a set。 对，或者一种 style， 一种 方法嘛 ，method。 Okay, so it's like a set of moves. 对 ，a set of methods. 对对对。 那搞就是做，对吧？ 对，搞这一套。 That's all he can do. 没错，搞这一套是非常贬义的一个用法 啊。 所以通常你是看不起他们的这种做法，你才。 那我不能说 ，if I want to complain and say you're always pulling this crap on me, you could say 你。经常搞这一套，你只会搞这一套。 OK。 好，那王经理还会剥削员工，所有的老板多多少少都会哦。 等一下，剥削？ 剥削。 这个是 exploit？ 对。你这样用英文一说，好像很严重哦。其实，在中文里面，剥削也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你让人家工作的非常辛苦，然后呢，给他很少的钱。 对，我看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刀在里面。 对对对， 好像很厉害。 刀是啊，刮人家，剥削。 Ouch！ 剥削 ，exploit。 对。 那新闻里面也会用这个词吗？比如说剥削工人什么的。 对对对，如果真的情况很严重的话，就会说剥削。那我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几个朋友在一起 complain， 我们说的发牢骚抱怨就会夸张嘛。 OK， so moving along， 浑身不舒服，浑身，那其实就是全身的意思啦。 那简单。 对， 浑身就是全身。 没错。那还有一个补贴，补贴这也挺简单的啊，就是公司给你一些钱，对吧？ Like a stipend or reimbursement。 没错。 嗯， 补贴，比如你加班的时候啊，会给你一些补贴。但是呢，王经理才给5块钱补贴啊，非常少，真是笑掉大牙，笑掉大牙。 就是牙齿掉下来是吗？ 太好笑了，牙齿掉， 因为笑得太厉害了。 对对对，牙齿都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指非常荒谬的事情，让人笑掉大牙，很可笑。 Ridiculous。 对， 嗯 ，ridiculous。5块钱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喝西北风啊。 西北风好喝吗？ 哎，风应该是吃的哈。 不知道风是吃还是喝的。 什么意思呀？ 意思就是没有饭吃，肚子非常的饿 啊。Okay. 这就是喝西北风。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太监，太监。 对，这不是古代中国一个词吗？ 对对对，清朝的时候啊，有一种人，其实有点像经理啦，上面也有老板，下面有员工，那他们就是要替老板管员工的太监。那这些人都是男人，然后呢，他们 少了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说一个男人是太监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侮辱。 It's like humiliating. 对， 那太监就是 eunuch。 没错。 If you don't know that English word, look it up. Eunuch. He's missing something. 对，那么对于太监还有一个叫法叫做公公，公公。 然后前面可以加他的姓是吗？ 对， 王公公， 王公公，李公公。那今天这两个人就这样在背地里叫王经理、王公公，背地里就是在背后的意思 啊。OK， 嗯，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你说王公公是礼貌的， 对，是很尊重他的。但是在现代，你叫人公公是非常非常侮辱他的， 因为现在没有太监， 没错， 所以 对。 OK。 好啊，我们看他们真是非常讨厌王经理啊，想把他的头扭下来，把他的头扭下来。 So twist off his head. 对， 有这个说法。 是的，头给扭下来，多疼啊！ 就像英文，你非常生气 ，you want to strangle him。 嗯， 但是你们也可以 twist off their head。 对，我们有很多 torture 的方法，这个折磨人的方法啊。那么我们再看今天最后的一个用法。哎，和不字有关，就说做他的老婆孩子不倒霉死了，不倒霉死了。 对 ，Yeah,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definitely worth some attention because it's a kind of 反问。 对 ，Right. 那这里的不倒霉死了，意思就是会倒霉死的。嗯，所以这里的不呢，就是不是。 How can you be sure it's not just a normal negation? 那基本上我们要从语境里面和中文其他的很多情况很像啊。 对，这个 context 总是最重要的。 对，要从语境里面来分析。那今天他们说了很多王经理不好的地方嘛，所以最后一句一定是一个反问，就是意思是做他的老婆孩子会倒霉死的。 But we have one other clue here actually. If you were actually negating, saying they're not unlucky, 对 you wouldn't say 倒霉死 了 you wouldn't add that 死了 right 没错反问句呢通常不后面都会跟一个结果死了比如说哎呀要饿死了你要用反问你会说我不要饿死了如果你光说我不饿或者我不要饿别人就会以为你在说否定句 Okay, so for these 反问 issues, pay attention to like the after the verb 对, as well as before. 没错 You'll not only see 不, but you also see 不是, 是 and also 不要。 没错。好，下次可以留意一下，今天对话非常的有趣，我们再听一遍。 好。 王经理今天叫你去干嘛？ 别提了，把我臭骂一顿。说我上班时间成天挂在 MSN、QQ 上，他自己不也是？否则怎么知道我在上面？ 这个马屁精，看见这两天总公司有人来，就成天找我们麻烦。 就是，平时自己每天准时到，这两天恨不得天不亮就来，真会演戏。 两面派，听说他还经常打小报告呢，连公司里谁谈恋爱，他都要向老板汇报，真是小人。 他只会搞这一套。别的什么本事也没有都是靠这个一路爬上去的 还有剥削我们一个星期不叫我们加班就浑身不舒服而且连晚饭交通都不补贴 晚饭现在有补贴了5块钱真是笑掉大牙5块叫我们喝西北风啊 就是他怎么做得出来你看公司员工哪一个不恨他老板真是瞎眼了叫这种人做经理他有什么管理才能 哎呦老板最喜欢他这种人叫员工卖命帮公司省钱完全就是一个太监 你也这么觉得啊我们背地里都叫他王公公 像的像的 我告诉你他有多可恶那天跟我说小刘你最近加班很忙 找你开会都没时间，你周末到公司来，我们开个会。我当时简直想把他的头扭下来。 你去了？ 不去怎么办？他的眼神明显在说，你不来，有的是人要来。 哎，我们怎么会碰到这种变态的经理？ 还好他只是我们的经理，你想，做他的老婆孩子，不倒霉死了。 好，今天学到很多很有趣的说法。 是啊，有的时候听众说 Chinese pot 太 nice 了，太好了。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比较 strong， 对吧？比较强烈的对话。 而且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的老板都很好，对吧？ 对，都非常好。 对吧 Jenny？ 是的是的。好， ChinesePod.com 上面还有更多中文学习的资料，请你上网。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See you at ChinesePod.com， 再见。 再见。 ChinesePod.com. It's 妈 not 妈 that 妈 hard 妈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com.